若是遇见从前的梦，请带他回来。 岁月留下古老街灯，照样发光，使我爱夜行。情的心在拾起，看看这星辰，才惊觉到日子将一切东西都变更。看那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，相貌变改，可见你频繁。在空间，人面对已成为习惯。哦，身随人转淡，热的都变冷。为何现在远方的你，仿佛都知道？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，偶然觉得失去气力，肝经寸毛，及时扶助我，情意伴温暖送到。朋友的心，朋友的真，尽管声音永远是老，我愿我愿有老一点更好，环顾今天，人人换新鲜的外表也百万好。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？看那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，相貌变改，可见亦频繁。在空间，人面对已成为习惯。哦，身随人转淡，热的都变冷。为何现在远方的你，仿佛知道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，偶然觉得失去气力，肝经寸毛，及时扶助我，情意伴温暖送到。朋友的心，朋友的真，尽管声音永远是老，我愿我愿幼儿老一点更好，还顾今天，人人换新鲜的外表也百万好。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，盼彼此感情从不更改到老。 想你，一个人的时候，只是怕想你。

十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605175-2200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。 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手牵手的完成，却在背影的时间错过对的人，抓不住幸福时分。遇上了错的人，浅浅的吻在那无形的嘴唇，感觉像一个旅程，走完了九分，错过了对的人，决定就只在那一秒那一分，爱情的岔口，你是我等不到的路人，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，差一些就和你共度一生，因为飞的时间飞的人就值得我为你奋不顾身，差一点在飞的时间错过对的人，抓不住幸福时分。 Thank you. 到这里，我的感觉就平静。阳光炽烈，人们慢悠悠的步子，零落的草帽，我在的花。

初めに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、あなたは言われた、光あれ。こうして光が立った。その光を射したし、光と闇にかけられた。光を昼と呼び、闇を夜と呼ばれた。そして夕べがあり、朝があって、空ができ、肉ができ、海ができた。 人間学習 也会想有